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影啲成功身同大家见面，咁啊首先声明先啦，就呢个系真系直播嚟嘅，咁我哋原本就已经录定咗个节目噶啦，录定咗个节目咧就。往往避唔過一樣嘢就係咩咧？人世間嘅突然發生嘅一啲事情，天有不測之風雲。咁我哋做好多節目都講啦，就即係到咗呢個年紀啦，或者即係到咗呢個咁嘅時勢咧，基本上咧就差唔多每加一個定期咧就要做副文嘅，就即係做紀念特輯， 多咗啊！而家 多咗好多嘅咁樣。咁咧就今日咧就收到一個不幸消息咧，就係呢個著名嘅影星，007嘅代表人物就新浪立利咧， 就一代嘅鐵金剛， 鐵金剛就逝世咁樣。咁咧就都好即係、就是、一語成千喎，因為咧最新呢套嘅鐵金剛嘅名咧叫 No Time to Die 喎，咁有個呆字咧就。都唔係好老禮噶啦， 咁啊，同埋因為咧，而家嗰部咧未做嘅嗰個咧，但都將會咧係嗰一任嘅鐵金剛嘅最後一部， 即係又係而家鐵金剛嘅最後一部啦。但我有一樣嘅，我驚咧，如果我冇時間 check 啦，我唔驚呢個新浪流嘅逝世同嗰個肺炎有關。咁如果係咧，就真係今次都幾傷啊，因為都頗多嘅。日本演員啦，或者係英國嘅演員咧，都喺今次呢個瘟疫入邊咧，就過唔到呢關。 係啊，咁啊，咁樣就因為咧呢一個病毒咧，佢有個關聯性嘅，即係大家都有睇過啦，即係佢未必咧，如果你中咗呢一招嗰陣咧，佢都會連同你嗰啲叫舊患啊，一齊去攻擊你。 特別年紀咁大嘅人啦， 咁啊老人家嗰個咧就係叫特別小心咧，都係因為依樣嘢，因為老人家個病痛會多啊嘛。咁啊，新康立利咧，其實一直以嚟咧，即係你都睇到佢嗰個形象咧，就算佢老人家咧，但係佢都其實幾健康嘅。不過佢就已經都停咗演出都一段時間 嘅。奪寶奇兵係想揾佢再做嘅。文說近期的奪寶奇兵都仲想揾佢再做， 係做爸爸嗰個角色啊嘛。 如果佢再做係祖父噶啦，因為阿福伯都做咗爸爸， 唔係係啦嘛。咁啊，所以而家我睇翻佢咧，即係叫最近嘅一部都係已經係2003年啊，嗰套即係改編漫畫嘅嗰部嘅 邊個？張同 文啦，係啊，就係嗰套咯嚇。咁樣就你諗下都原來佢都適應咗有成十幾年嘅咯喎 嚇。似乎聽講佢都唔係太想中意復出㗎啦，係嘛？咁但係我哋就簡單去回顧佢嗰個嘅生涯啦。咁佢咧就出生其實就係一個都係低下層嚟嘅啊，蘇格蘭。咁所以佢後來咧，佢有都有參與呢個蘇格蘭嘅獨立運動嘅。佢甚至打下電話，即係去呼籲啲人去支持蘇格蘭獨立嘅。而佢嗰個口音亦本身亦都係即係相當之重嘅蘇格蘭口音啦。譬如有一個好著名佢講嗰啲 S 音咧，就唔係 S 係 H 嘅。所以佢講 association 嗰邊 association 啊，好多薯啲音嘅。咁呢個亦都係佢一個特色啦。咁但係咧，佢即係之所以去成名咧，大家亦都一定會知啦，就係佢就做咗第一代鐵金剛啦。咁我哋以前咧就去講呢、這個鐵金剛原作者嘅時候咧，我哋都講過一個一個講法嘅，就係、是、原作者咧佢心目中有一個鐵金剛形象，就係所謂紳士特務。 佢所以佢當其時咧，佢即係第一個設想去做呢個角色嘅話咧，佢就係想用呢個大衛李雲嘅。係，咁係好典型嘅一個英國紳士啦。咁英國紳士係點樣咧？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就係臨危不亂。係，咁咧就記得有一次頒獎，應該我記得係奧斯卡頒獎典禮，唔記得係咪啦？就有個人咧喺個頒獎期間，即係當阿大衛李雲讀緊稿，即係去做呢個 MC 嘅時候咧，就有個人裸體喺個面前走過喺個鏡頭入邊嘅。咁佢跟住咧就好鎮定咁講：，咦，乜個 size 咁細啊？咁呢個嗱就即係點解會講 紳士嘅幽默啊？ 就係點解會提出咧？就係呢個就好典型，即係Ian Fleming 心目中嗰個特務，呢種特務應該係點樣嚟嘅？就係佢可以好一個好混亂嘅場景入邊，佢好一即係 處亂不驚， 好自如，好悠閒地去處理中環，而且係以一種幽默嘅方法去處理嘅。咁呢個亦都係後來 Kingsman 佢想做嗰樣嗰個效果出嚟啦。 咁啊，實上啊，新安納利咧，佢雖然咧就冇大衛尼文啊更加 gentle， 咁但係佢依個 咧佢打突佢 係啊，咁呢個最關鍵啦。你一睇新安納利個型咧，你睇到佢 gentle 起上嚟咧，擺出嚟個款料已經即係睇到佢 有震攝力啊。 同埋我哋僆仔嗰時，我哋最一睇到咧就最難忘係乜嘢咧？就係佢深厚個炸毛啊！ 係啊，呢個就算佢喺外國都出名噶，即係係特登話哦，啲炸毛本身咧就代表一種粗礦咁樣。嗱，咁呢種粗礦係點嚟咧？咁佢年青嘅時候咧，事實上係健美先生嚟嘅，即係佢粗過嗰副架嘅。咁後來冇粗，但係都即係起碼都見得下人啊嘛，即係唔會太離譜啊嘛，係咪？ 咁啊，新安納利咧，佢有好多經典嘅嗰啲造型咧，即係除咗鐵金剛之外咧，有一個咧我又好中意嘅，就係、是、Highlander 佢做師傅啊。嗰個形象咧，即係挑戰者。咁佢做師傅嗰個角色咧，就真係有型到飛嘅，一個叫古代嘅英國嘅一啲劍擊劍俠啊。 嗱，我相信呢個基礎係嚟自佢嗰個鐵金剛嗰個 形象 做個造型嘅。咁咧就當Ian Fleming 睇咗佢第一部 Doctor Who 之後咧，佢就覺得呢個啱嘅，呢個都 OK 嘅。雖然唔係我心目中啊，個原因咩咧？就係佢係一種粗礦嘅一種嘅魅力喺度啊。即係呢個亦都包括埋性感啦。嗱，所以後來一個問題就咩咧？就係大家知道咧，喺原著入邊咧，其實鐵金剛好中意溝女噶嘛。咁佢溝女嘅原因就係因為喺雪山堡入邊講咗啦，就係佢老婆就死咗噶嘛，所以自此之後咧佢就已經冇咗愛情噶啦，佢淨有性嘅啫。OK， 咁咧鐵金剛咧即係新奧利哥就表現到呢種咁嘅嘅男性嘅一種性嘅暗示喺度， 同埋佢有一種叫宿命感喺度， 宿命感喺度。所以喺鐵即係佢嘅鐵金剛系列入邊咧，我已經講過每一場即係最初嗰條 segment 咧，係一定係鐵金剛死嘅。在火箭嶺入邊就係佢喺 香港嗰度咧， 喺香港就係 被亂槍掃射。 喺呢個應該係魔鬼島入邊咧，就係佢著一套踢屍圖，唔係一個潛水，除咗件除咗衫之後咧，就係一個踢屍圖。跟住上去，咁跟住咧就俾人殺咗，殺咗人又揭開，就係佢係假嘅。咁另外咧，鑽石即係勇武鑽石嗰個咧，就係有個喪禮，就寫住 JB， 咁亦就 James Bond 嚟，所以咧。佢第新拉納尼嗰個去做咧，其實每一個都係跟翻原著，就係當你面對死亡嘅時候，你先係最活得最精彩嘅時候。呢個主題嘅。 咁啊，佢你會睇到咧，即係當佢退役咗之後咧，唔做嗰時候咧，嗰啲鐵金剛嗰形象咧就都唔玩呢樣嘢。 或 者叫玩唔到呢樣嘢啊！咁樣就到今時今日，你都睇到咧，就係打得但唔死得噶啦。 好啊，咁啦，咁啊呢個咧就係鐵金剛嗰度啦。咁我哋都唔多講嘅原因就係因為咧鐵金剛將來咧，如果呢個 No Time to Die 上嘅時候，我哋都要做一個即係整體嘅回顧啦。咁其中一樣嘢咧，就新奧咧就係令到我最深印象咧就係魔宮傳奇。咁呢套片咧就即係 The Lamb of the Roses。 係啊，玫瑰的名字。咁呢個咧即係當然無論原著以至個電影咧，我哋都係極度嘅即係深刻印象啦。嗱，原著咧係勁好多嘅。咁但係呢套片咧勁嘅原因又喺新奧納利度， 係佢個徒弟咧 Christian Slater。 Christian Slater 嗱，咁你解釋下點解呢個導演啊？ 呢個法國導演， 法國導演佢要揾阿新奧納利咧？佢要揾新奧 納利問題嚟㗎， 梗係啦。咁你唔答住我答先啦。 其實亦都係因為呢、這個即係、就是、詹士邦嘅形象。 嗯 哼，咁就原著咧呢、這個係 William of Baskerville。 嗯 哼，點解呢個即係點解係Baskerville咧？就係福爾摩斯， 係 就係講翻福爾摩斯其中一集，呢個係一個 reference 嚟嘅， 係 就係、是、對呢、這個 嗯哼 原著呢個柯南道爾一個致敬嚟嘅， 嗯哼， 咁佢要揾翻呢個合適嘅人物咧，佢就要揾翻一個類似嘅，即、 嗯、 係、就是、一個偵探咧，同埋一個近乎 一個助手， 近乎特務嘅一個咁嘅。嘅形象喺度啦， 咁佢個徒弟就等同於華生嘅喎，咁你咁講法 係啊係啊，個徒弟等同於華生嘅， 咁我咁咩？因為我都好中意呢一個《玫瑰之名》啊，即係《魔宮傳奇》呢部戲啊，我就覺得佢等同於如果我係香港片裡面嚟講咧，就蝶變嘅方鴻業啊， 係 啊，因為佢係一個睿智嘅一個學者 嚇。 啊！咁佢同埋佢就專係掂到一啲咧，即係好多人都唔相信有嘅嗰啲奇案嚟噶嘛。咁啊，我覺得佢個形象咧就出到嚟咧就真係非常之好睇。咁啊，好可惜咧，就因為呢一個古仔咧，就算原作咧都係得一本啊。 嗯。啊！冇續集，冇續集。 係啦，冇續集啦。如果咧即係有埋續集咧，其實咧就叫後傳佢個徒弟嗰個，我覺得都會好睇嘅。 嗯。 啊！呢個《魔宮傳奇》啊，真係好值得。推薦嘅，但係有一部咧，你阿陶真，你話查或者揾到咧，就1979年嘅嗰個叫《地球浩劫》啊，即係 Meteor 咧 ，Met 係啦 ，Meteor 係啦，然後就 EOR， 因為呢、這個、 哦這個、 如果我冇記錯嘅咧，就因為呢部戲咧係阿邵作士嘅出品嚟嘅、 嗯， 都係嚇、嗯，就講嗰、那個。講嗰個地球即係有粒星咧跌落嚟嗰時，佢點樣要去解決、 哦？你講呢樣嘢喎，就傳説咧，就喺下個禮拜有粒或者會喺嗰個 會唔會就係 美國大選嗰陣時候之前嗰日經過地球 啊？就會唔會就係阿戰狼三伯咧就？即係話打位咧，即係唔係跌咗落海嗰度啊，跌咗落個美國嗰個地方嚟嘅咧，咁大家即係要留意一下啦嚇。咁呢部呢部咧，我覺得都我細個時睇咧，即係都好難忘嘅一個作品嚟。 個女主角係尼坦尼活， 係 啊，咁收尾死於非命啊，喺個遊艇入邊閉命嘅， 係、真事喎、啊， 到而家有一個懸案嚟嘅， 係咁佢仲有一個。咁佢做一個如果佢冇做鐵金剛之後咧，有一套咧，我而家都係揾緊啊！香港係譯叫《冷面鐵金剛》啊。咁嗰部咧嚇，咁嗰部我覺得都係好精彩嘅戲嚇。就講佢咧，即係做一個行動組咧，要解決一個咧，即係喺一個隧道裡面咧，一個叫做係綁架事件嚟嘅。 哦，咁唔係呢套啦，呢套就好 cam 嘅呢套。沙陀斯個咧就 哦，呢套唔係呢套勁啊！呢個係另一部嚟㗎，因為John Bowman 嘅一部好勁嘅科幻電影嚟嘅嚇。佢成個造型咧就好似日本嘅嗰啲武士咁樣樣嘅嗰。 唔係黐黐唔黐而家個波叔啊？ 黐 而家波叔抄佢。 唔係波叔咧就冇佢咁彪悍咁啊比較瘦削一啲嘢咁啊。波叔咧就玩嗰樣嘢咧就叫猥瑣，呢個其實都有少少猥瑣嘅，我覺得佢出到嚟咧，一個非常之怪同埋有啲好迷幻型嘅一個科幻小説嚟嘅，唔係科幻電影嚟嘅嗰個 係。咁咧就基本上我哋都總結咗啦，咁但係最後佢嗰、那個即係比較我哋比較注意就係佢做奪寶奇兵啦。係。咁但係 第三集、 我記憶中就唔係佢唔係出好多鏡嘅啫喎。 唔係出都算多，因為咧佢主角始終都係佢個仔啊，哈利順福啊嘛。咁佢咧就做阿 爸，但係佢一出到嚟嗰啲型咧，你會發覺咧史上咧係冇人要搶到哈利順福嘅戲噶嘛，但係佢就可以啦。係佢嗰個做爸爸奪寶奇兵嘅嗰個形象咧，就係正得好緊要嘅一個形象嚟嘅。咁啊，所以講起上嚟咧，即係新安立理咧，佢除咗鐵金剛之外咧，真係～佢有好多好多戲咧，即係真係大家睇到難忘嘅。譬如我而家都睇翻咧，即係 The Rock 嗰、那個，即係石破天驚咧。 哦，剛我有睇，剛我就 都係佢係後期嗰時嗰啲好戲之一嚟。喂，仲有一套唔能夠漏嘅，就係、是《追擊赤色十月》。 點解我哋 咁遲先至講呢啲嘢啦，真係 係呢個嘅小説又經典，而係佢做一個叫蘇聯嘅一個潛艇 指揮官 嚇，指揮官啊。咁啊，呢部咧，我覺得係佢後期，即係鐵金剛之後嘅後期咧，有一部係好突出嘅形象嘅一部電影。 唔係，但係冇得講喎，即係佢，我啊知道佢一定係即係假髮嘅啦，因為佢好早甩頭髮嘅，啊，即係做鐵金剛時佢已經開始甩嘅啦。但係呢個咧，黐個假髮上去咧，加埋啲鬍鬚咧，哇！真係 嚇認得好緊要， 真係冇乜荷里活嘅影星可以做翻嗰個形象出嚟。 同埋呢套《追擊赤色十月》咧，你會睇到佢套戲咧，當佢完結咗之後咧，係個尾咧，好少嗰啲戲咧係可以俾幾分鐘咁長咧，就係一個叫做獨白嘅，唔係獨白，即係同兩船長同嗰個主角咧，大家喺度講一種叫做係世界嘅局勢，同埋點樣一個叫做依啲叫係一個船長點樣睇一個叫做世界咧嗰樣嘢咧，嗰段對白咧精彩到飛起咧，係好少可咧喺依啲動作片啊、依追擊片裡面嗰度咧，突然個尾咧就可以安排喺咁嘅場面出嚟，就係因為係新康林尼嘅恩由。係， 咁咧就呢套片，我相信大家即係如果有機會，應該係回顧下咧。一個原著係真事嚟嘅， 係 就唔知點，係唔知點解作者咧係喺嗰個消息未爆之前寫咗個故仔出嚟。 嗯哼， 係啊，可能佢係估，亦都可能佢知道。 嗯哼， 但係佢寫出嚟就係好似嗰種天啟咁樣啦。 嗯哼， 佢真係好似目擊到成件事咁樣， 係咁啊！而且呢個基本上咧，其實如果你能夠翻睇咧，你能夠喺大銀幕翻睇咧，咁你咧就係一個最好嘅。咁啊，又想問下，因為咧呢個好突然嘅消息咧，同埋新康立令，我諗好多人都好認識同埋懷念啊！會唔會戲院咧都揀翻一部戲嚇？喺呢個疫症期間嗰度咧？ 應該啦， 放出嚟紀念佢咧。 嚟緊個禮拜咧就有《現代啟示錄》啦，就應該放一版。 跟住嚟啦， 《現代啟示錄》，因為《現代啟示錄》最初出嚟咧就好瀨氣嘅，就連套片咧都即係剪到佢個導演都搞唔掂， 自己唔滿意添， 剪到唔滿意。咁又收尾又搞嗰輪啦。咁到即係幾多年之後咧，其實又咁，但係而家你望一轉頭咧，又可以出過一個即係比較理想啲嘅版本啦。咁至於新康立理咧就都多嘅。咁我哋有一個我哋遺漏咗啦，就係佢拍過《希治閣》嘅。 是 但是那個似乎就大家不是太過印象深刻，我們都要找才知道， 即很早期的時候來的， 希治閣末期了，是吧？希治閣中期了，應該這麼說，希治閣中期了，因為他是個即是影壇那個即是形象建立了之後，希治閣才找他的， 即是他1957年的時候已經有他的第一部作品，去到2003年，我哋頭先都講嘅嗰部咧，係佢最後嘅一部作品。哇，數數埋埋都好多部電影嘅， 好多部。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大家即係不能避免啦，就係以鐵金即係007作為一個基本啦，係嘛？咁但係咧，如果我係回顧之前，我就唔會揀007咯。係因為咧007咧，佢已經做到咧就都唔使點樣去揣摩角色啊。但係咧。其他的電影咧，就佢又落咗咗心思喺度啦。 大把， 所以咧，我就會揀咧就係《追擊赤色十月》作為一個即係新康納利嘅一個代表。即係如果淨係得一套，即係戲院放嘅話咧，我就會揀呢一套去做。 真係難搞喎！你叫咁講咧，咁我可能咧，我即係都揀咧，就喺大銀幕睇咧，就係、是、我諗大家睇嘅都係好難忘嘅啦，就係、是、嗰個叫做《義膽雄心》啊。The Untouchable 啊， 咁咧就係奇雲高士啦，奇雲高士啦，係 啦 ，Untouchable， 咁 我哋啊，我哋就要去講講呢個啦。呢個就係咧當年啊，你記唔記得喺麗的電視嗰時有套劇集 有 《天羅地網》， 係李斯探長，《天羅地網》啊，早期嘅 FBI 啊，係 啊， 唔係呢部咧就真係咧，即係我諗，如果能夠喺大銀幕嗰個再做翻咧，呢個白乃恩的龐馬導演嘅一部經典作嚟嘅。到今時今日咧，佢有好多我諗好多動作嘅場面咧，已經抄到爛曬啦，黃晶啊咩嗰啲咧，係成日都抄佢嘅嗰啲 動作的場面嚟嘅。啊，依部咧，咁我都好想咧，響大銀幕嗰度睇翻。 咁你夾喺邊個做卡邦啊？喺入邊聽。 係咪羅伯迪尼路啊？定係 羅伯迪尼路一定有做過卡邦。 係， 但係咧係唔係呢套咧？我哋就要 check check 啦。其實而家 check 到嘅、嗯、，OK。 係， 嗱，你講我先。 因為咧，佢裡面嘅卡邦咧，其中有一場戲咧，用個棒球棒咧。去 搏死搏死條友啊！ 嗰部都好經典嘅，嗰個場面嚟嘅。係咁啊，應該唔係嚟嘅咯喎，唔係啊，羅伯迪尼路嚟嘅喎。 應該唔係啦。 但係嗰場係好勁嘅，好經典嘅嗰場戲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如果揀咧，即係有好多部可以揀到嚟嘅。咁啊，《追擊七色十二》咧，其實當然咧都係一時之選。加埋呢部咧，咁我覺得咧就哇～正啊！ 正啊， 係 啊， 冇乜甩漏啦。 咁但尤其是近排啦，因為即係我哋依家整個情緒，我哋要提及呢點啦，就個戲碼比較弱嘅、嗯，弱嘅意思就係純粹票房，而唔係講緊話即係戲唔得。 啲戲 係啊，咁咧就呢個時候咧，就好適宜咧，戲院如果冇咩其他嘢做嘅話咧， 做啲紀念作嗰啲， 做啲紀念作啦，尤其是啲復刻版啊，係嘛？咁有啲一定喺大黃台，譬如舉個例，譬如話大衛連嘅《沙漠驕雄》 係。 咁你唔可能係睇電視睇㗎啦，你都唔可能喺個手機睇㗎啦。你唯一只能夠睇嘅地方就係喺個戲院入邊睇嘅。 佢出過㗎啦，佢嗰個，但係咧佢冇喺一啲好最正嘅嗰個大銀幕嗰個供應，因為電影資料館啊嗰個都有做過咧，我哋都會好睇。但係而家有啲戲院嘅嗰個銀幕嘅嗰個質係好強嘅，個畫質係。好想嗰啲戲院嗰度睇到咯。 係啊，咁我哋就不能太長啦，因為都講咗成半個鐘頭啦。咁我哋就希望啊，啲觀眾咧就喺咩，即係網上啦，或者其他地方咧，就可以回顧下呢個新安納里啊，佢當年嗰個風采啊。 同埋我係今2020年嘅呢個 Halloween 咧，我哋會好難忘，就係因為除咗係嗰個 Blue Moon 啊 Halloween 之外咧，仲有呢位係我哋嘅偶像啊。啊、新康立利 啊！大家跟住睇埋我哋下面影情會室其他嘅環節啊！